FM 九九九，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。关于母爱的电影有很多，赚足了观众的眼泪，以至于这样类型的电影被认为毫无新意。但是电影《结婚礼服》抓住了妈妈为女儿做嫁衣这个独特的视角，朴实细腻地为我们讲述了一段母女情深的故事。 要枪出来， 人家不是别人， 他抓你 啊。밥그릇못해준거지내가산김밥먹잖아기절한다니까 알지 몰라선생님한테물어보셨어 할머니한마디라고뻥쳤어엄마가 돌아가셨다고그랬는데 친할머니라그래 두분다돌아가셨다고했는데 엄마가가서대신혼날게 单亲妈妈高云带着女儿小洛一起生活，身为婚纱设计师的她忙于事业而疏于对女儿的照顾，所以小洛养成了独立的性格，但也变得不合群，甚至稍显乖戾。 高云在查出绝症之后，觉得这些年愧对小罗，遗憾无法看着他长大，直到他找到可以托付一生的人，于是对他有求必应，教他学自行车，并且亲手为他设计独一无二的婚纱，告诉他要与同学友好相处，生怕自己去世之后小洛一个人会孤单。倔强的小洛起初并不了解妈妈的用心，但是在了解实情之后，他好像一下子懂事了，自己动手做好每件事，还想方设法完成妈妈的所有愿望。其实大人和孩子都是一样的，都害怕对方不在乎自己，都害怕失去，所以请珍惜在一起的时光，不要留下遗憾。本期星光影院推荐佳片，韩国电影《结婚礼服》。 红墙外的大都会，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，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，

却爱得太用力。甜蜜，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，为了爱情失了聪明，听你的话闭上眼睛，这个